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有收听开遇见文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由萧红那一集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了介绍这个五四作家的部分。 是的，比较早期的现代作家，我们介绍一 些。今集我们会介绍的这位作家都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家。 是的，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应该就是现在我们讲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如果你说数两位小说家，可能都有人会认为沈从文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包括就有长篇小说《边城》，亦都有好多电影啦，甚至乎话剧嘅改编啦，咁亦都有好多咧写到系湘西呢个地方嘅农民嘅生活或者系农村嘅故事，咁啊充满住乡土情怀嘅一啲短篇小说，譬如我哋今日打算讲嘅《萧萧》啦，就系其中一篇啦，咁仲有《柏子》啦，或者《三三》啦，呢啲都系好著名嘅篇章嚟噶。头先想讲到沈从文嘅话咧，就系佢唔单止系一个好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他亦都是深受很多中国很著名的或者是在中文写作世界里面很著名的作家喜爱的作家，所以可以算是一个作家级都会喜欢的作家。譬如我们之前讲过台湾作家的朱天文，年轻的时候他们办了一个叫做三三书坊，就是出版一些他们喜欢的作品。三三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亦都是由我们刚才讲的沈从文其中一个很著名的短篇《三三》呢篇小说里面一个很可爱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就是叫三三，咁证明就是朱天文啦，同埋佢屋企里面嘅，即系佢系一个文学世家啦，咁屋企里面嘅姊妹啊，同埋佢父母咧，都对沈从文嘅小说艺术咧非常之推崇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想睇下，虽然我哋以前介绍过黄春明嘅乡土文学啦，咁但系其实中国咧亦都有另一派嘅比较偏远地区里面嘅另一种写乡土嘅方法。 咁其实咁多嘅作家都鍾意沈从文嘅作品，个原因系喺边度呢？ 我想沈从文就是非常之耐读的。咁我哋都知道其实中国嘅现代文学呢，由1919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啦，咁嗰年就系5月4号五四运动开始，咁然后呢都有好多嘅政治事件呢去牵动嘅，譬如话有革命啦，咁然后又再有抗战啦，然后再有新中国成立啦等等。咁呢啲嘅过程呢都会产生好多口号啦，或者系一啲政治需求而写作嘅作品。咁但系沈从文的作品就似乎在外面的，就是说在这些政治口号之外，他的作品跳出了很多当时的时势啊、战争啊这些大的事件。那我们今天再去读的时候，即使我们远离了这个背景，依然是很深深地打动我们。即使我们不是生长在一个湘西的地方，对于他讲的那些苗族的文化未必有很深厚的背景认识，但是譬如我们今天看的《萧萧》呢一篇小说咧，都会为里边嘅一个少女嘅主人公嘅命运咧，觉得非常之被佢牵动 嘅。咁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呢个作品，头先你都讲咗咧，就系沈从文嘅《萧萧》呢个作品咧，系1929年嘅作品，已经有85年嘅时间。 系啊， 咁今日再睇翻，我哋又会即系有一种咩嘅感觉咧？ 萧萧咧，第一就系会有呢个唔属于我哋时代嘅感觉啦，因为佢讲咧就系同样式嘅故事吓，我谂而家我哋都唔存在呢一种嘅制度啦吓，咁就系一个未成年嘅即系女仔，咁因为屋企多数系穷啦吓，咁就会系将佢卖咗俾另一家人，咁咧就系做另一个亦都系更加细嘅未成年嘅丈夫吓，可能有时即系得几岁嘅啫吓，做一个同样式，咁佢哋就一齐成长，咁呢个女仔咧就因为俾嗰个丈夫大。咁可以照顾佢嘅起居飲食啊生活，咁到丈夫真係成年要同佢结婚嘅时候呢，咁呢个同样式呢往往都唔係做佢嘅原配或者正室嘅，但係就有一种咁嘅制度囉，就係希望搵个女仔返嚟，既係做好似我哋今日讲嘅工人，但係呢亦都係佢年长之后呢都係佢丈夫嘅可能其中一个伴侣咁样啦。咁呢种制度而家我哋都好难会见到㗎啦，咁但係呢喺沈从文嘅笔下呢，我哋就睇到啦，就系萧萧嘅命运。不过咧，呢个同样式嘅制度喺我哋头先讲嘅现代文学啦，或 或者是五四文學裏面呢都經常會接觸到的、啊、因為當時未有那些即是成年的婚姻的法律啊或者制度啊這樣，但是呢這些問題在其他人的筆下呢多數是寫成一種十惡不赦的不人道的、啊、或者是即是很封閉的人、啊、才會做的事情啦、啊啊、亦都扼殺了、啊、女性受教育啊成長的正常的機會啦、啊、但是蕭蕭好像是挺開心的、啊嗯啊、秋婷你看到我們都會知道啦、啊、首先他講的就是蕭蕭嫁入去、啊、即是這個新的家庭啦、啊、他就說蕭蕭他自己呢其實就冇乜嘢感受嘅嚇，就係話佢覺得好似有一個屋企轉去另一個屋企，反正佢本來嗰個屋企咧，佢都冇咗父母噶啦嚇，就跟住佢嘅大伯過嘅啫。咁然後咧就轉去另一間屋企，咁又係幫手做嘢咯咁樣嚇。咁所以咧佢又唔喊啦，又唔害羞啦，甚至乎同佢嗰個啱啱過門嘅時候三歲都未夠嘅小丈夫咧，一邊洗衫嚇，一邊有時候喂佢食嘢，有時又會同佢親嘴嚇，即係話同佢玩咁樣嚇。咁啊寫得相當自然嚇，從來。冇我哋嗰種印象中嘅話，同樣式嘅受虐待啊，或者係即係嗰個制度好扭曲人性嘅感覺嘅。 嗯，其實依一種咁嘅寫法咧，對於其他嘅人點樣去睇呢一篇文章，會唔會覺得佢過於唔夠寫實咧？ 嗱，寫唔寫實咧，我哋都唔知道，因為我哋未試過喺呢一個即係偏遠嘅山區嗰度成長啦嚇。但係咧，我諗佢係有部分嘅真實嘅，因為沈從文自己佢係一個喺湘西嚇苗族成長嘅。人所以他很多的见闻都是有亲身的体会，而且呢蕭蕭他不单只是写山女的情况，他亦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有一班女学生经过，这些女学生就在蕭蕭即一路做同样式的时候，有时在村那里有一班即很现代的由城市里面来的女学生经过，然后大家就很多议论纷纷，亦都令到蕭蕭的生活起了一种冲击，就是说、啊、人家又是少女，我又跟我差不多大，又是十几岁的女仔，为什么她们的生活会这么奇怪的呢？但是她又不是一种很痛苦的羡慕啊，希望去城里工作这样的感觉的。或者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不如听一个片段先啦，就是讲她们一班村里面的人在这里乘凉，在这里倾偈的时候呢，就由这个辈分比较大的即、就是老爷爷呢，就告诉大家听女学生究竟是什么的一种人，之后呢怎样为小说里面的萧萧带来他人生里面另一个大的冲击。 女学生由祖父方面所知道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热，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才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做，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他们都会花钱，一年用的钱可以买十六只水牛。他们在省里京里想往什么地方去时，不必走路，只要转进一个大盒子中，那盒子就可以带他到地。城市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小不同盒子，都用机器开动。他们在学校，男女在一处上课读书，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彩礼，名叫自由。他们也做做州县官，带家眷上任，男子仍然喊作老爷，小孩子叫少爷。他们自己不养牛，却吃牛奶羊奶，如小牛小羊。买那奶时是用铁罐子盛的，他们无事时到一个唱戏地方去，那地方完全像个大庙，从衣袋中取出一块洋钱来，那洋钱在乡下可买五子母鸡，买了一小方纸片儿，拿了那纸片到里面去，就可以坐下 看洋人扮演的影子戏。他们被冤了，不倒就不哭。他们年纪有老到24岁还不肯嫁人的，有老到30、40居然还好意思嫁人的。他们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他们受委屈，一受委屈就上衙门打官司，要官罚男子的款。这笔钱他有时独占自己花用，有时和官平分。他们不洗衣煮饭，也不养猪喂鸡，有了小孩子也只花5块钱和10块钱一月，雇人专管小孩，自己仍然整天看戏打牌，或者读那些没有用处的闲书。总而言之，说来事事都稀奇古怪，和庄稼人不同，有的简直还可以说岂有此理。这时经祖父一说明，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 今集的遇见文学就会介绍沈从文的作品萧萧。刚才我们又听了一个片段，就是关于这个祖父口中所讲的女学生。这个片段相当重要，是不是黄念恩？ 是啊，因为在一个这么平静的，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村生活里面，突然间有一班好像，就是譬如那个祖父讲到好像外星人一样来到的女学生，对村里面人都是有很大的冲击的。不过呢，就这个写女学生的方法呢，就同我们一般理解五四文学里面讲话，就是有见到女学生，城市里面的女仔有受教育机会，我们都应该受教育，这种这么正路的启蒙式的意思的。其实女学生在那些村民心目中是一种，就是好像用来谈话的话题来的，好像外星人一样，就是天外来客。譬如他们洗钱非常之夸张，就说女学生一年用的钱够我们买16只的水牛，又或者在感情上面他们结婚是不需要媒人的，自己喜欢谁就可以跟谁一起， 好恐怖啊，就 是恐怖的。所以今天觉得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他们当时就觉得哇是耸人听闻的这样。但是大家谈来谈去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好像从外来的角度去观察的。但是在萧萧的心目中，女学生就有点不同，因为女学生刚才讲过跟她自己的年纪都差不多，还有这班长辈经常有时拿她来开玩笑，就说不如你明天都去做女学生，或者是带你去见女学生，怕不怕啊等你。但是萧萧就说我不怕，但是他自己另一方面有时他的小丈夫哭的时候就说，你再哭那些女学生来咬人的了，样就会将女学生看成一种很恐怖的，或者是一个不明来历的、就是、人物。但是女学生所代表住的，在城里面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是那种眼界或者是代表住的自由，就直接影响住萧萧他往后的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片段。就是萧萧都大过了，他也遇到在同村里面的另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就是另一个工人来的，就非常年轻，然后就青年男女一起成日在山里面放羊，孤男寡女的情况。这个青年被萧萧吸引，然后就不断唱一些山歌，通常山歌就有少少暗示的意味，就是去追求萧萧。咁萧萧成日咧就净系同个小丈夫一齐吓，咁咧就都唔知道咩事咁样吓。咁但系佢朦朦胧胧咧，觉得呢一个青年嘅工人吓，叫花狗吓嘅人物吓，佢嘅名字都好似同啲动物性比较有关系咁样吓。咁咧就慢慢咧系有一种朦胧嘅吸引力。咁然后咧喺一个日子里边吓，咁啊花狗咧就洗开咗呢个小丈夫咧吓，就喺沈从文小说里边吓，好含糊吓，或者系好优美咁样讲啦吓，就系、是、花狗咧用佢嘅 歌声吓，或用佢嘅山歌，将萧萧嘅心灵咧就唱开咗。咁萧萧咧就由一个女仔变咗一个妇人啦，咁样。咁我哋当然就会明白佢暗示就系话，即系呢个花狗同萧萧咧就发生关系啦。咁但系咧后来就更加大嘅问题嚟啦吓，咁就系萧萧发现自己身体上有啲变化，咁然后咧就同花狗讲吓，我肚越嚟越大啦吓，即系我哋要走啦吓，咁我唔知点算。咁佢哋又冇任何嘅办法啦，咁啊同花狗讲话，不如去城里边啦，我哋去自由啦咁样。自由其实佢唔知系乜嘢嘅吓，佢就系朦朦胧胧从女学生嗰度听到一个自己靠自己啊，中意做乜都得咁样嘅生活。咁但系花狗毕竟比佢大啲啦，就话其实唔得噶咁样吓，甚至乎咧最后花狗就喺一个晚上不辞而别。咁其他人就话啊，咁不过佢都冇乜偷嘢，咁就算啦吓，走咗咁啊莫名其妙。咁但系咧少少多人知道啦吓，就系呢个问题咧，而家剩翻佢自己一个去面对啦。再过多几月咧，佢肚越嚟越大吓，咁啊试过好多嘅办法啦，都冇办法吓，即系令佢肚里边嘅 B B 咧可以拎走佢。咁啊最后咧少少就学呢个花狗吓，就系、是、希望都一走了之。咁点知咧都未动身吓，咁啊俾屋企人发现，咁然之后哇，你可以想象嗰种嘅即系轩然大波吓，就是、大家都话啊，原来啊你系即系已经怀孕啦吓，咁而且咧即系呢个本来谂住迟啲先至同自己嘅呢个小丈夫吓，即系话结婚嘅呢个媳妇咧吓，原来已经有咗第二个人嘅 B B 啦咁样。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一路睇，虽然会好戥少少嘅焦急，但系佢嗰种沉死嘅意味啊，或者系低沉嘅意味咧，佢唔系写得好强，甚至乎沈从文都会讲到就话少少咧都谂过要死嘅吓，即系话而家唔识解决呢个问题，但系佢问自己，我做乜要死咧？我而家都生活得几好啊吓，我唔想死啊咁样吓，嗰种农村里边少女嘅生命力咧系写得好真实嘅，我觉得。咁啊，最转折嘅事情嚟到啦吓，被发现咗咁点咧？咁有两个好野蛮嘅吓决定啦，村里边嘅人咧就话都系两种嘅啫，一系就沉潭，一系就发卖啦。沉潭咧就意思即系有少少似浸猪笼嘅意思啦吓，就总之将你浸死佢咁样吓。咁啊，如果要面嘅话咧就沉潭啦吓。如果少少屋企人就觉得唔舍得沉潭嘅，咁就将佢卖咗佢咯，咁啊卖俾另一个人作二路亲，咁即系话咧，即系唔系做原配嘅呢种嘅方法啦吓，咁就系、是、即系总之嫁咗俾人咁。少少嘅屋企人咁就唉都觉得好冇面啊咁样吓，都唔多提啦吓，咁就话发卖啦咁样就。諗住發賣，而且咧，沈從文亦都寫到嚇蕭蕭嘅婆婆個屋企啦嚇，即係話佢奶奶個屋企都可以由發賣裏邊咧攞到一筆錢嘅。咁其實呢啲好現實嘅，咁但係更現實嘅時候，好啦，你發賣都要等人嚟買㗎。咁啊，蕭蕭喺佢哋屋企度等，咁等嘅過程中咧，佢嘅小丈夫其實同佢嘅感情已經好好啦，即係又似家姐又似媽媽呢種感情啦。小丈夫其實就好唔捨得佢走嘅嚇。咁啊，等啊等，等嚟等去都等唔到人嚟買，等到十二月咁咧就係差唔多啦嚇，咁都冇人嚟。咁啊，佢个仔亦都差唔多要生啦吓，咁啊足月，咁啊萧萧就成功咁就诞下咗佢嗰个花狗嘅嗰个 B B 啦吓，咁然后咧就生出嚟咧，原来系一个团头大眼、声音雄壮嘅 B B 吓，即系话头又圆啦，眼又大啦吓，咁你都可以想象到吓，即系一个农村社会里边吓，见到人咧，佢第一种感觉就系男丁吓，但第二咧就系一种生产力嚟嘅吓，啊你生个仔仲咁强壮吓，好帮得手啦应该吓。其实大家都几开心喎吓，咁仲咧为萧萧咧系做咗啲蒸鸡啊，同埋有酒啊俾佢补身咁样。咁啊写到呢度咧，其实我哋觉得哇，成篇小说好似唔知点解系咪真噶， 同我哋和谐 系啦，谂嘅同我哋谂嘅好唔同咧咁样。咁然后咧再特别嘅就系小说结尾就系、是、一个循环嚟嘅吓，咁就系萧萧咁啊呢个仔咧吓长大咗，咁啊真系好有气力，又帮屋企做嘢啦。咁、这个、呢个仔咧见到以前嗰个小丈夫已经长大成人嗰个小丈夫咧，就叫佢做阿叔嘅。咁而呢个即系小丈夫亦都唔系太介意吓，即系佢系佢嘅同样识嘅仔咁样叫佢。咁然后咧到小丈夫真系长大，佢又同萧萧真系结婚啦吓。咁然后萧萧又再生多一个仔，咁佢抱住佢呢个即系新嘅吓第二个嘅仔咧，佢就一边抱住佢啦，一边就同佢讲话啊，迟啲咧吓，我又帮你娶个媳妇啦吓。咁咧就 仲要系女学生添， 系啦，就娶个女学生俾你做媳妇啦咁样吓。咁就完结咗呢篇小说。 少少就有驚無險咁樣啦，即係越過咗呢個嚇，俾人認為嚇不忠嚇，或者係即係不精嘅嚇，即係呢個女子嘅命運。咁啊，好似都幾開心嚇，即係幾有福氣咁樣繼續生兒育女啦嚇。咁但係睇完呢篇小説咧，我哋又唔可以完全地嚇，即係覺得嚇呢個係一個大團圓結局啦，或者係啊沈從文真係好啦，寫到鄉下人係咁好。始終我哋心裏邊咧都係有啲矛盾嘅，即係譬如話裏邊嗰個沉潭同埋發埋，其實唔係講笑嘅嚇，即係如果佢屋企人當時轉咗一句要面嘅嚇，就話沉潭啦，蕭蕭就真係要沉潭嘅啦。又或者係如果蕭蕭生嘅唔係一個團頭大眼嘅 BB， 係一個女仔咧，可能就浸死佢，咁就送佢走咁樣嚇。咁、那個悲慘嘅人生其實係一轉眼嘅事嚟嘅啫。咁所以咧，沈從文始終係被好多人去推崇佢嘅作品裏邊，佢就係睇到一個全面嘅人性。佢一方面歌頌人嘅求生嚇，或者係嘅生命力，人係唔想死嘅嚇，人其實唔係咁得閒去多愁善感嚇，人有自己嘅求生嘅本能。但係另外咧，佢亦都會寫到呢個文明啦嘅制度啦，或者係外在嘅一啲禮教啊、城市化嘅影響咧，始终是影响住即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咯。咁所以我哋今日去睇萧萧嘅时候，有啲会觉得是时空错字吓，即唔关我事啊呢啲嘢吓，即希望佢唔会再发生啦同样式嘅故事。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又依然系令我哋会觉得啊，其实人有时嗰个亲情或者系有时啲守旧嘅人，或者系有时一啲即含含糊糊嘅道德概念，系咪真系咁唔好嘅咧？可能喺某一个时空里边咧，又系值得我哋怀念嘅。 咁啱。我又聽咗即係黃念欣你介紹沈從文嘅作品《蕭蕭》，咁其實沈從文嘅作品都有好多，即係你會揀選呢一個作品，除咗因為佢係一個短篇作品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別嘅原因，或者呢一個作品嘅重要性？ 我諗就係《蕭蕭》，佢首先個人物本身啦，寫得真係非常好啦嚇，即係我哋係好難揾到現代作品裏邊嚇有一個又唔係講佢特別靚嚇、特別品格好或者特別有才華嘅女性咁嚇，而係山裏邊一個少女嚇。但是他寫得你非常之喜歡這個主角啦。其次就是他寫到個鄉村裏面的生活是的確好像詩歌一樣，譬如我們剛才看到的，即是蕭蕭去養這個小丈夫的過程中，他的生活啊，他平時看到的雲的變化，或者是還有機會去即是大家吃完飯之後去聊天的時候，聽到那些紡織娘的叫聲啊，遠近的落雨的聲音啊，和花風柔柔吹過面上的聲音，你想到是那種農村社會裏面吃完飯大家很安逸地去聊天的世界呢，你可以想像在中國裏面的確存在農村，不一定是純粹的苦難的，但是農村的優美呢往往也是令我們最心痛的地方，因為它是會受到很多不同的因素是而變質的這種生活。 咁想重温呢个作品嘅话咧，咁啊，大家可以去揾一揾啊，沈从文呢个作品嚟睇一睇啦。咁下一集咧，我哋会介绍呢一个文学作家咧，即系嗰个份量咧，真系可以话系非常重量级。 系啊，呢个系诺贝尔文学奖嘅大江健三郎吓，即系得主啦。系日本呢位作家，佢就话过二十世纪里边亚洲吓，讲紧唔系中国吓，亚洲最伟大嘅小说家咧就系佢啦。咁佢就系中国嘅鲁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啦，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